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八篇，昆仑天梯，第21集。江炼一怔，下意识寻向看去，第二头牦牛正自沟口处走出，牛背上坐了个人，昂着头，戴藏式毡帽，脖子上还绕了好大一串松石蜜蜡项链的，赫然就是阎罗。只是显象仍旧不好，频有扰动，阎罗偶会投身分离，牦牛也会突然肢体离析，颇为诡谲。第三头牦牛紧随其后，这一次用不着江炼去认人了，因为至少有六七个山户惊呼出声：“ 段太婆， 段太婆， 是我们段太婆， 段太婆， 是我们段太婆。” 在山鬼中，段文熙 是 个传奇人物，相片什么的一直都有流传。 段太婆， 再加上这趟进昆仑的人都是为了搜找他的遗体，所以对他的相貌很熟，立马就认了出来。景如斯也呆了，段文熙失踪时他才十几岁，跟这位段娘娘压根连面都没见过，也谈不上有感情。之前搜找尸体照办是照办，私下里很不以为然，觉得人都死了40多年了，尘归尘，土归土，天收地葬就好，何必非得劳师动众去找，这么多此一举。而今看到这场景，才发觉自己想的浅薄了，还是不一样。这是山鬼一脉仰止前辈，同宗同族，同根同脉。他眼圈发热，下意识说了句：“ 快，这个要拍下来给大姐看。” 四姐，山蜃楼没法拍的，只能肉眼看。 这时候牦牛驼队已然全部出了沟口，孟千姿看得分明，一共有四头牦牛，两头驮货，两头骑乘，没向导，也没人牵引牦牛。这倒也正常，牦牛是高山牛种，属于山兽，有段文熙在，可以驱驾自如。至于驮的货物，目光所及处，孟千姿一颗心跳得厉害，其中一头牛背上麻布包覆着的，分明就是一个箱子形状。那口箱子，阎罗果然把他带进了昆仑山。他屏住呼吸，垂于腿侧的手不觉攥起，他已经不关心什么上古场景了，只想知道当年段太婆发生了什么事儿。这颗肾珠成色不好，显象还在扰动，说不准什么时候这一幕就会跳掉。他们看到驼队还在行进，段文熙举起相机四下取景，意态颇为悠闲。前头的阎罗却展开一张牛皮卷，望望周遭，又看看卷图，好像是在找路。阎罗手里果然有路线图，八成就是从那些黑三爷认为不值钱装卷轴书册的矿家箱子里找到的。孟千姿口唇发干，大喊一句：“ 江炼！”“ 知道了。” 探身看时，江炼已经向着那一处飞身冲了过去。孟千姿紧张的手心冒汗，暗暗祈祷这显象能持久一些，别那么快跳掉。 他干什么？ 江炼会贴神眼，只要他能看到一眼，我们就能知道牛皮卷是什么内容。 这能耐少见啊，这小伙儿不错啊。 那可不，四妈背后从来都是损人，难得能夸上两句。 很快江炼就冲到了跟前，高原地带急奔快跑容易引发高反，一停下来果然胸口发闷，颅脑发胀。他用力摁住心窝处，大口吸气，然后抬眼去看，眼前这显象比湘西那次可差多了，阎罗甚至会忽然竖向错移成两半。更让他叫苦的是，阎罗是骑在牦牛上的，再加上举着个图，比他个头高多了，想窥到卷图内容很不容易。江炼知道得抓紧时间，也顾不上那么多了，撵着牛屁股又蹦又跳，一会儿绕到左边，一会儿绕到右边， 有两次心下一急，忘了这是慎景，居然伸手去掰牛角想把他阻停，结果差点把自己绊了个趔趄。原本慎珠显像段文熙出现，情势相当紧张，人人都是屏住呼吸的，但忽然江练来了这么一出，于旁观者看来实在是笨拙滑稽。孟千姿听到四下传来压得很低的笑声，老大不高兴了， 你行你上啊，还笑。 景如思原本是想笑的，听到孟千姿这么说，尽量忍住，轻咳两声把那笑意化解了去，正在说些什么，眼前突然一空，定睛一看，只剩下平展展一片地和空地上的江链，什么牦牛、阎罗、段太婆都没了。 这就没了？ 孟千姿顾不上回答，只是盯紧了江链。空地上，江链左右看了看，然后朝向孟千姿的所在比划了一个 OK 的手势。 太好了，这是看见了。 场景回归现实，但江练直觉这趟山蜃楼可能还没有结束。不过四周都是人，他可不想尴尬地站在空地中央聚光灯下，跟个模特似的接受那么多双眼睛的洗礼。江练裹紧羽绒服向边上走，才刚走了一半不到，忽然生出一种奇怪的预感，与此同时头皮略麻，面上有点干燥拉拽，像是静电引力。果然下一秒眼睛一花，显像又出现了，这一次铺天盖地，密密麻麻，乍一看还以为是成群的黑鸦四处飞散。 啊，天哪， 哎呦我的妈呀， 这是什么？ 这什么呀， 什么东西啊？ 天哪， 哦， 这是什么？ 这什么东西啊？ 这是什么东西？ 这什么东西啊？ 江亮还未及细看，四周已经传来山户经受不住的惊呼声，有帐篷被撞歪，支架被绊倒，甚至有人猝不及防拔腿就跑，咕噜滚下谷地。江亮终于看清四周的情形时，明知是假的还是心下一激，全身的血都涌上了头。他身前身后整个谷地乃至外围的营地里，居然高高低低四下错落，漂浮着无数头颅及残肢躯块。这一头孟千姿也是头皮发炸，他是坐在帐篷里的，而就在他脚边晃动着半颗头颅，正对着他的脸，堪称丑陋，五官极不协调，居然还是活动着的，顷刻间从他的脚边擦过，飘到了另一侧。幸好他对山蜃楼很熟，很快想清楚了原委， 可能是出现的人物太多，场面太庞杂了，这颗蜃珠本来就不好支撑不住，所以出的都是碎片。 嗯， 乱吵什么，假的也能吓到，丢不丢人？ 冼琼花探出身子，厉声向着外头大喝道。这一吼果然有用，整个营地和山谷顷刻间鸦雀无声。冼琼花吼完了，恰看到不远处的洼地里有半条腿正一步一步开迈，心头一阵不适。孟千姿也探身出来看， 上千年下来，这里的地形多少会变一点，古早时候我们坐的这一块地势应该也是低的，现在高了，原本那儿应该是个人，有头有身子，后来地面慢慢变高，身子的部分都没入地下，就只能看到头了。 场内江练也渐渐冷静下来，猜到了应该不是残肢躯块，因为那些不完整的肢体都是在正常走动着的，有转头的，有手臂托举的，有长短不一的腿脚匆匆而行的，如果给他一支笔把那些残缺的轮廓给补全，可以想象这确实应该是一个人来人往嘈杂沸腾的大场面。江练定下心来，忍住胸腔中的一阵阵的反胃感，仔细地看着身边的场景，渐渐地他看出端倪来了。他几乎可以肯定这就是神棍梦中的大群人点算箱子的场景，因为他看到了残缺的不止一处的篝火，也看到了不止一只箱子，有的置于地上只显出开盖的一角，有的浮于半空不断前移，那应该是被人拖着往前走，但人未能显出来而已。 他还看到了不下十几个人头，有的是半个，有的只是一只眼睛连着额头，还有的是头连住一侧肩膀。让江恋心惊的是，这些头颅中有半数是正常的人头，但另一半完完全全是可怕而又畸形的。换句话说，另一半的头颅可以归到螳螂人的同属。脸如牛的，下颌尖如鼠的，头上另有头的，甚至脖子上诡异地长出触手的。他们和那些人擦肩而过，甚至并肩作业，彼此都很自然，似乎早已习惯，压根不在乎这种形体上的巨大差异。江恋脑子里胀突的厉害，感觉自己就快要抓到什么灵感了，却怎么也抓不住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听到踉跄的脚步声，抬头一看，是抱着氧气瓶的神棍过来了。神棍似乎很激动，走几步就凑到氧气瓶的吸嘴里吸一口氧，但他的目标很明确，目不斜视，甚至顾不上避开那些无尸体的人，粗暴地从渗井间穿过去，径直朝着一个方向。江恋寻向看去，他明白神棍是向着谁去的了，是那个假神棍。那个人还算显像完好，头是完整的，只不过身子只有一半，正和对面的一个怪物合力抬起一口箱子，看那架势是要搬去什么地方。江恋目视着神棍和这个假神棍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，同框对比才能看出更多的不同，比如脸是高度相似的，但发型不一样，假的那个头发披散着，还撷取了部分结辫，再比如衣着也不一样，昆仑自古苦寒，假神棍穿的是兽皮衣。就在这两人即将隔空会师的时候，一切归于虚无，什么显像都没了，连块残片都没留下，只剩下几十道白惨惨的射灯光，把扩大的谷地中央照得更加空旷。空旷里站着还没有回过神来、满脸木讷的神棍。江恋向着神棍走过去，在他面前两三步处停下。 你做过那么多关于这里的梦，为什么一次都没有提到过，里头有一半的人其实不是人的样子？ 这怎么能是我呢？小恋恋，你忘了，我每次都没有看到那些人的长相和穿着呀。 哦，对，想起来了，神棍第一次说起这个梦时，说的是还有人影，也看不清，就知道有人，也挺多的。上一次，在巨鳄的洞穴里做梦，说的是那些人只是冲冲的影子，但能看出他们手上拿着不同的东西。神棍由始至终都没有看清那些点算箱子的人到底是什么样貌。 哼，我直到刚刚才想明白一些事。美莹的老家是楼底，我为了查邝家的事去过那儿好几次。楼底有蚩尤塑像，那个塑像蚩尤的头上长了两个角，但在神话里蚩尤的长相是不同的，有的时候是牛首背生双翅，有的时候是三头六臂铜头铁额，又有说他兄弟八十一人长相跟他一个路数。在湘西，我住在老嘎家，老嘎是个挪面师，会做各种各样的巫挪面具。他说人不能直接跟神沟通，得戴上巫挪面具，以神的样子出现。这种面具你一定看过，虽然也有耳目口鼻，但是都形容扭曲，很可怕。我又想起传说里女娲是人首蛇身，刑天是没有头，以乳为目，以脐为口。你说他们会不会就是长这样的？ 有可能。 神棍听到一半时就已经明白了江恋的意思，只是一直没打断他，直到此时才开口。水鬼的视频里把96年出事的那批人说成是畸形，变成了怪物，怀疑是转化不成功的残次品。他们这一趟看到螳螂人也是张口就称怪物， 怕引起恐慌，还会委婉地以那个东西作为指代。但所谓的畸形怪物，完全是以人本位的审美为出发点的。也许在那群怪物看来，他们才是完美，人反而是奇怪丑陋畸形的那一类。就好比如果这世界的审美是基本位，大小公鸡母鸡见到人时该多嫌弃啊。天哪，人真是好丑，没有尖尖的可爱小嘴，身上光溜溜没毛，还多长了一对胳膊，畸形。 也就是说，96年水鬼出世的那批人，其实在外形上反而是成功的。 何止是成功啊，他们完美地回到了古早的体型样貌。哎呀，最符合他们的预期，反而是伊萨那种样子没变的，在他们眼里那是最失败的，长成异端救不回来了。 还有宗航和阎罗也没有变，他们不是水鬼，是外人。也就是说，水鬼的确体质特殊，他们是最完美的转化载体，唯有水鬼的重生才能恢复他们古早的样貌。 水鬼们曾对祖师爷的话深信不疑，自家的老祖宗啊，怎么会坑后代子孙呢？照做就对了。孟千姿也曾嘀咕，都是一家人呢，祖宗奶奶有什么事儿，传下话来让我们做就是了，何必神神秘秘不尽不实，还编出瞎话来，把我们耍得团团转。现在明白了，为什么祖师爷要拿自己的后代下手，把他们引去漂移地窟。因为在他们眼里，什么后代早已不是同一阵营了，只适合利用，不能相信，也不能倚仗。还有，这不叫下手，这些子子孙孙早已长歪，也走得太远了。唯一的作用就是拿来回收、改造、再利用而已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